视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为您带来小苏的短篇小说《三个乞丐》。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岑参的《题金城联合一楼》。 小苏1961年生于湖北，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小苏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山里人》《山外人》《黑灯》，长篇小说《五里铺》等。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他获得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的短篇小说《三个乞丐》，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入伏的那天早晨，也可以说是上午9点钟的样子，位于油菜坡脚下的老三篇食堂门口，突然来了三个乞丐。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高个子男人，瘦得很，腰有点弓，岁数看上去在50岁到60岁之间，胳肢窝里夹着一个脏兮兮的行李卷，中间走着一个皮肤很白的女子，年龄最多30岁，不胖不瘦，长相中等，穿一件淡黄色的汗衫，左手上还拎了一只半新不旧的皮包，也许是人造革的。跟在后头的是一个4岁左右的小孩，一眼看不出性别来，可能是男孩，也可能是女孩，很黑，手上拿着一个已经摇不响的拨浪鼓。三个人之间的距离说不上近，也说不上远，男人不时地回头看女子一眼，女子偶尔伸出右手拉小孩一把，他们显然是一起的。老三篇食堂原来叫新时代餐馆，生意不怎么好，只有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隔三差五地来光顾一下。后来老板灵机一动，给他更了名，改成老三篇食堂以后，这里的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连那些50几和60几的人都纷纷跑来吃。这些老家伙们不愿意上餐馆，却愿意进食堂，有意思得很。三个人走到食堂门口都停了下来，他们先成一字形站成一排，彼此之间只留下一肩宽的缝隙，显得更加亲密了。女子还紧紧地抓住了小孩的一只手，然后他们一起转身面向老三篇食堂。当时食堂的早餐已经收摊了，老板撅着屁股伏在收银台上，正在仔细查看这天早餐的经营情况。他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高中肄业生，还当过一年大队会计，算账是个高手，2桶稀饭和3笼馒头全部卖完，只有包子还剩下1笼，相比而言包子要贵一些。看来从苦中走过来的乡亲们暂时都还丢不掉节俭的美德。打杂的那个小嫂子正在收拾那1笼包子，她实际上是老板的小姨子，也就是老板老婆的妹妹。她在这里既可以说是打工，也可以说是帮忙。 最先发现三个乞丐的是那个眉毛旺盛的厨师，他的眉毛比胡子还长，像柳丝一样掉在眼皮上，他的视线似乎被眉毛挡住了。其实他比谁看的都清楚，他是老板的旧官子，也就是老板老婆的弟弟，还可以说是那个打杂的哥哥。他的厨艺不错，最擅长去腥气，所以就有点架子，别人还在忙，他已经跑到门口抽烟了。不过刚看到那三个人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想到他们是乞丐。 那个女的看见厨师出来抽烟，立刻牵着那个小孩走上来，有气无力地说，大哥，请给点吃的吧，这孩子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直到这时，厨师才晓得他们是乞丐。厨师用藏在眉毛后面的眼珠把女子过细地打量了一番，他压根没想到一个讨饭的女子竟然长得这么白。那个小孩这时走过来，伸出一只小黑手，扯了扯厨师的衣角说，叔叔，我饿。厨师于是又打量起小孩来，觉得小孩看上去的确有些可怜。厨师没有立刻答应他们的要求，他又把目光在小孩与女子之间来回移动了好半天，才一边转身一边对他们说，进来吧。厨师一进食堂，就从蒸笼里拿了一个包子，扭头给小孩递包子时，他发现那个男人也进了食堂。厨师猛然有点不高兴，因为他只邀请了女子和小孩，压根没有让男人进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包子递给了小孩。这个时候，老板和打杂的也都看见了三个乞丐，他们同时蹙了一下眉头，仿佛对三个乞丐进入食堂十分反感。当然，他们的表情也许与厨师的自作主张有关。按理说，厨师在拿包子之前应该与老板商量一下，也应该给打杂的打个招呼。小孩接过包子后没马上吃，这大大的出乎厨师的意料，他以为小孩一接过去就会狼吞虎咽。小孩拿着包子呆了一会儿，突然把包子递给女子说，你吃。女子没接包子，伸出舌头绕嘴唇舔了一圈说，你自己吃。小孩还是不吃，拿着包子一动不动，眼神怪怪的。打杂的突然心软了，迅速扭头对老板说，也给那女的吃一个吧。老板立刻点头，还对打杂的浅笑了一下，好像是对他的软心肠与同情心表示赞赏。打杂的拿起一个包子，快步跑到了女子跟前，将包子递给女子。女子双手接过包子，对打杂的连说了三声谢谢。然后女子低头看了小孩一眼，快速地挤了一个眼神，小孩也给女子回了一个眼神，回完就埋头吃起包子来。小孩吃了一口，女子也开始吃起来。那个男人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女子和小孩吃，不知不觉中他的腰弯得更厉害了，仿佛一根被大雪压弯的竹。 老板已经扎好了早餐的帐，把眼睛从收银台转到了男人身上，他发现男人显得比女子和小孩还要饿，口水已在嘴边往下滴了，像雨天的屋檐水。女子这时突然停住不吃了，看了男人一眼，老板以为女子要把没吃完的半个包子给男人吃，但他没给。男人忽然吞下了一口盐水。过了一会儿，男人朝小孩看了一眼，小孩已把包子吃完了，正在舔刚才捏包子的那只手。男人的眼睛像被烈日刺了一下，猛然闭上了。老板再也看不下去了，两只脚麻利地从收银台里走出来，他直接走到装包子的蒸笼前，一手抓起两个包子，亲自送到三个乞丐面前。他给了男人两个，另外两个分别给了女子和小孩。男人当即给老板鞠了一躬，头几乎要挨到脚尖。女子双手合十给老板作了个揖，小孩居然一下子跪在了地上，姿势十分标准，明显受过训练。行完礼，三个乞丐便知足地走了。三个乞丐离开以后，老三偏食堂的三个人马上开始了对他们的议论。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三个乞丐之间的关系，但是三个人议论了好半天，最后也没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困难在于，那个男人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女子和小孩虽然说过几句话，可彼此从未称呼过对方。 好朋友们，小苏的短篇小说《三个乞丐》，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这三个乞丐的表现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很蹊跷。老板虽然不是慷慨的人，但是面对这三个像是训练有素的乞丐，他的表现好像也不受控制了。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